大脑都平常日子浮现在眼前，可能我有些不幸让他们感到距离，你一出现就让我的脾气都变成伏笔，我要你眼里心里我都在中心写切里，我要让编织地址你是我永远的唯一，简单的道理就像表意，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我非常喜欢你。Baby, 不要说再见，我世界一片空白，直到你出现，别知道是个朋友就在乎片面，多幸运能够遇见，深情又飞过当天。 今天的第二首歌是银河美少女点给阿宁的 Loveless， 祝福语是我刘焕三马上快乐约饭了。 And so you come to me with your questions on a subject on which I'm well versed, though I'm still as dumbfounded as the first time I've found it's either a blessing or a curse. Although I cannot offer solutions, it would be reckless of me to try, cause it's mystified man ever since time began. But hold on to your hat and I'll try. Love is like a burning hole, it can pierce the coldest heart. Love is warm, love is patient, and the craziest thing I'll ever start. All right. I recall when I was a young man, a day I'm never allowed to forget. There was a girl that I met who I dreamed I would win forever our lives intertwined. She said, you gotta stop worrying about the future, you know we're far too young for that. I wanna spread my wings like a whirlwind in spring. I never saw a pretty face again. Love is life, love is yearning, it does not boast but speaks the truth. Love is fair and knows no boundaries, and the craziest thing I'll ever do. Why? Forevermore. Love is like a falling cloak, 今天的第三首歌是周伟点给范书恒的《听爸爸的话》，不过并没有附上祝福语呢，我们就直接来欣赏一下这首歌吧。 你听爸爸的话，说我不是个感动心，送给你的话不必放在你家花瓶里，他要我越走越远越好，不要在一起那最好。当我听妈妈的话，要我不能轻易放弃，还喜欢的话让我再去为你求求你，难道你要我不下什么，这世界够你 第四首歌是匿名点给王嘉宁的《我爱你》，祝福语只有短短的三个字：爱你哦。 今天的第五首歌是匿名点给李一冰的《蜜香》，谢谢小天使给我的惊喜了，真的有被感动到。冰冰是超级可爱又温柔细心的姑娘呢，这首超级可爱的歌送给可爱的你。 7000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美食之所以为美食，皆因色香味俱全。 世界好大，人生好长，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北语美食侦探事务所，我是主播吴远叶。

だけもがそねばっているけど顔よろずの心の醜さに苦しめられるマシン一が僕が生まれてきたこと奇跡声は聞こえはいいけどそれはきっと偶然に好きなくてやっぱり気になんてないさでもたとえば君に記事を残す 的这首歌由赵子浩点给以帅航 We are the music 他的新年祝福是最简单而又最美好的两声笑希望那声哈哈能给以帅航的新年带来更多欢乐 来的这首歌来自飞喵，送给胡小佳，一首《追光者》。他想对胡小佳说，你看我多么渺小的一个我，因为你有梦可做，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亲爱的，谢谢你这两年来的陪伴和包容，谢谢你带给我动力、勇气和安全感。两周年以及新年快乐。的这首歌是 Jason Mars 的 Marry You， 由卓雅送给小一、杰瑞和 Lara。 卓雅说，新年快乐，爱你们。 后这首歌由他点给爱谦，他用一首《浪费》祝福爱谦新年快乐，一切如意。